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到节目当中要开始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的旅程了。那跟我们来感受一下不能够等待太久的爵士音乐。刚刚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D-Face 带给我们的 Wait， 而稍后时间我们会继续听到他们的作品，包括有 Trash Box 以及有 True North 以及另外来自于 All That Jazz 等等好音乐作品了。不可以透过我们今天的爵士音乐内容哦，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 Trash Box 送给大家。 You're sticking to my finger、you smell like used before、your skin to me tastes rotten。Let me lick a little more. First time we walked the junkyard, you said the magic words, love shine.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ise Mix 节奏驾到。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微笑的炸弹啊，我们特别希望被这样的炸弹所一直这个从头而降。那其实呢，微笑能够带给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一种好的心情。在周末的时间里边，我们希望您能够通过这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的时间来去给自己的这个身心啊稍微的放松一下下。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咯，继续来为您送出魂之轮回以及更多来自于在爵士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寻找到的味道，而这样一种味道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愿意知足的。 Can't get enough 送给大家，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品质生活从每个周末的听觉开始，我们要用听觉征服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周末的生活空间。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叫做 Cosmic Sex，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感受一下多云的天和云少的天，这种云淡风轻哪一种天气你更喜欢一些，来自于 Luxury Grooves。 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想象到天空当中的云是多还是少呢？可能这样的一种多与少由你自己去定义喽。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些个爵士音乐作品啊，我们通过这样一段时间让您去感受一下音乐的成分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音乐找寻到自己心灵深处那种精神层次的一种喜爱，以及能够让我们回归到原点去感受一下来自于 D-Face 他的音乐作品的这种创作初衷。当然还不能够忘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爵士音乐大师岩崎泰整带给我们的 Step In。 来继续关注下面的音乐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No One Who Loves Me。 节奏驾到。 when God was blind. Those were the days. The dogma of Christianity. Zero 来自 D-Face，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一个小时的融合爵士音乐内容，你还喜欢吗？而下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分享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tep In， 能够让我们慢慢走进这爵士音乐大师岩崎泰整的世界里边去咯。这里是节奏驾到北京音乐广播，那么稍后呢，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个小时更加精彩的音乐，我们一会儿见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I try to get by, something that I'm not into. My mind is paralyzed. Don't care, I just might pack my bags and take off tonight. Don't need the pressure from ya. No need to put that on me. Just need some fresh air to breathe. 一首歌来自于 Corno， 叫做 All Eyes On Me， 也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这样的一个潮流混音单元正在为您送出。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查询歌单了，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看看里边都会有哪一些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的歌单为您倾情呈现。 All Eyes On Me 刚刚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今年的10月份，10月12号刚刚来跟朋友们见 见面的一张全新的 EP， 叫做 Always On Me， 来自于猫场红人 Conro。 他呢除了 EP 之外还有一首最新的单曲 Take Me There 以及 Tripping 收录其中，非常带感的一首音乐。而下面时间呢继续关注 Onion 这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Jack Back David Guetta 混音的作品了。 奏驾到。I'll show you. Here comes Beats。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ascade Fun 来自于 S2CO Remix Edition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你热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跟着我们来一起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D Helfner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Movie Remix 的 Zone Install 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各位听友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些潮流的热门单曲的 Remix 的版本通过我的这个新浪微博啊找到本期节目的音乐歌单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即可

Dark hair against the white, I miss watching you get dressed in a hazy bedroom light. It took a couple weeks. Last night I finally cried. I remembered us in London, your chocolate covered eyes. Sick of staring up at the ceiling. How'd you change your mind just like that? The only way to get past this feeling. It's the one I left on our bed when you were out of town. Sick of staring up at the ceiling. How'd you change your mind just like that? The only way to get past this feeling is to tell myself you're not coming.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Lani 带给我们的 I Don't Wanna Love You Anymore， 而稍后我们听到更多的潮流热门单曲的混音内容来自于 Lost Frequencies 以及 The Nightbridge 带给我们的 The I Love You。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来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节奏驾到就是这儿咯。 Climb mountains just to be next to you, next to you, next to you. But do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Don't have to rush if you don't want to. Oh, I'll be patient, but just know that there's no way that anybody else could love you like I love you, like I love you.Been hurt before, but a little love is enough to save ya. Yeah, we can take our time for sure, 'cause something real is worth the waiting. Can't you see that I've come crawling on my knees to get to you, get to you, get to you? Can't you see I'd swim the ocean just to be next to you, next to you, next to you? But do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Don't have to rush if you don't want to. Oh, I'll be patient, but just know that there's no way that anybody else could love you like I love you. Like I love you. Surrender your heart, keeping me out in the dark, keeping me out in the dark. I know you're wanting me, but you won't surrender your heart, keeping me out in the dark, keeping me out in the dark, in the dark. Do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Don't have to rush if you don't want to.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Shining hell, shells and hell. Portland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Dizzy Daisy Oxford Remix Edition， 他们呢就是一个三个人的法国音乐组合，他们曾经呢在 YouTube 当中上传过自己的一个作品叫做 You Don't Know Me， 这是他们第一首歌曲，瞬间就获得了100万的一个点击收看量，非常了得的一个音乐组合了。那么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他们的一张 EP 当中的一个版本，其中那个版本有五个，一个是 Original Remix Edition， 另外还有四个版本分别来自于 Oliver Nelson，以及来自于 Oxford， 以及来自于 Confair， 还有 Portland 自己的 Remix 的版本，你是否喜爱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混音单曲，来自于 Sony Bass 带给我们的 Can't Get Over You，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Darkness bring out our emotions, mix them up in that life potion. Lose my head for you. Countless times we catch the sunrise.Some scars we share with white lies. Close my head for you. I got the keys to heaven now. Bays all around and they got my mind spinning. I got the keys to heaven now. Bays all around and they got my mind spinning. I got the keys to heaven now. Bays all around and they got my mind spinning. Suddenly doors just open wide. Doors open wide.